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西吴先王朱元璋跟刘伯温就商议，抓住张玉，咱下一步怎么办呢？ 主公，无良法。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抓住张玉，我们就不愁不得襄阳啊。 哦，是吗？请问军师，即将安出，那意思你有什么好计策呢？ 主公不必多问，过两天贫道打保让您在襄阳高坐。来人，把张玉带上来。 刀斧手到了下面，把张玉捆结实了，腿上的绳子给解开， 咋了咋了， 推推拥拥把张玉推进王宫。 张玉眼睛都瞪破了，咬牙切齿往两旁观瞧， 呀呵，真关门当皇上跟真事儿一样啊！抬头看见朱元璋和刘伯温，更恨。 张玉把头一甩，是一语不发。刘伯温笑着看着他，张大帅，还有何说？哎呀，曾几何时啊，你看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你觉着马踏鱼桥阵是必获全胜，事到如今又怎样呢？你做了我的阶下囚啊。张大帅，何去何从，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听你一句痛快话，呸！刘伯温呐，俺张玉乃是忠臣，是为我天子效忠，生又何欢，死而何惧？你就给本帅我来个痛快吧！ 哈哈哈，真是忠臣不怕死啊！ 你要痛快，我偏不叫你痛快。我还叫你帮着贫道办一件事儿， 我能帮你办什么？ 帮着我取襄阳。把张玉气的，心说话怎么了？我帮着你取襄阳，谈何容易？再也不说话。两旁的将士们气的，苍啷啷各拽刀剑，剁他，剁他！把他乱刃分尸， 刚要往上闯，刘伯温把袖子一摆，退两下去。众人一看军师不让动手，谁敢动啊？又全都回归本位。再看刘伯温，还是嬉皮笑脸那个样。 张玉啊，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你不想帮忙也叫你帮忙，用饭了吗？ 张玉不说话，是不是饿了？泡点茶。张玉还不言语。刘伯温把手下人叫上来问，张大帅吃没吃，喝没喝？ 没有。 给他吃的他不要，给他喝的他也不喝。哦，那么你们也糊涂，他现在上火能吃得下饭去吗？最好给他一碗汤喝啊，既能保住命又能解乏。刘伯温说着提起笔来开了个纸条，把殿中虎梅四祖叫上来，趴着他的耳边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办，遵令。梅四祖下去准备了，时间不大，手下军兵拿托盘托进一碗汤来。参见军师，汤准备好了。好。张大帅呀，看见没看见？这碗汤啊，叫燕窝汤，里面全是营养的东西，你喝下去能保你七天不死。来啊，给大帅灌进去。张玉听什么？给我灌汤啊！你们没好心眼儿，不用问，里边准有拔不断肠散呢。我宁愿开刀，我不愿意服毒。张玉把牙一咬，脑袋一拨楞，不喝。哎呦，不喝！花云亭令站开，把大帅摁在地下，给我灌。胡德海在旁边一听，哎，算我一个，我帮忙。你说这俩家伙往上一闯，底下一个破败，扑通把张玉摔倒在地。本来他还捆着呢，没有反抗能力。胡德海摁着腿，再看花云过来，把头发抓住往地下摁，别动。花云又伸手把张玉的鼻子给掐住了。一开始张玉闭着嘴，后来上不来劲儿，他这一张嘴，利用这机会，花云拿着手把碗端过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整个一碗都给张玉灌下去了。朱元璋在那上头坐着看着，心说这刘伯温可够狠的啊！哎呦，这给灌的什么玩意儿？等灌完之后，花云胡德海闪退两旁，就见张玉两眼发直啊，哎呀，张玉是奔奔直蹦啊。朱元璋就问刘伯温先生，你给他灌的什么药？什么药？哑药。你天大的英雄喝了这种药，满肚子话说不出来，这种药喝到肚子里头就叫做五脏发烧，嗓子眼窜火呀。张玉急得奔奔直蹦，一开始还骂刘伯温呐、啊、朱元璋，我没词儿了。朱元璋心里说话，这牛鼻子够狠的啊！一问刘伯温，哎，刘先生才告诉他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种哑药灌下去，暂时不能说话，只要我开一副解药，马上就能恢复原来那样。这为了使张玉投降，我们得襄阳。哦，朱元璋就问，即将安出呢？主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了，就按军事你的主意办。刘伯温是连夜传令啊，于金彪在，在，参见军事，我命令你带3000骑兵，2000步兵，必须轻装前进，埋伏到襄阳的东门。东门外15里有个地方叫黄草坡，埋伏那，单等城中举火为号，看着一乱引兵杀进东关，占领襄阳王府不得有误。末将遵令。 于金彪领人下去准备了。刘伯温拿起二指令来，花云听令，在参见先生花将军，你领着2000步兵，这些人最好是能打的，而且经验丰富的，埋伏的西关，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单等城中举火备号，领兵杀入，占领元帅府，不得有误。遵令。花云下去了。哎，咱们书说简短，刘伯温把人马调配停当，这才把胡德海叫过来。我说二将军呐，这回千斤重担在你身上。嘿嘿嘿，胡德海乐了，牛鼻子，有话你就说吧，好差事落不到姓胡的身上。哎，胡将军，你下去准备20辆草车，这车上全装着草料，把张玉放到车子之中，用草盖好，你领着500名便衣队跟着我前进，我叫你杀就杀，叫你退就退，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不得有妥了，反正跟着你走，你说了算。老胡下去也准备了。刘伯温扭向回头看着西吴贤王乐了，主公，您也有点事儿哦。我有什么事儿？您把精神养得足足的，单等明天正当午时，引得胜之军赶奔襄阳，准保让您在王府高坐，哈哈哈哈，排摆酒宴，与各位英雄贺功。朱元璋是半信半疑啊。刘伯温全安排停当，也换了一身衣服，吩咐一声备马。他带了10几名从人，全都穿着便衣，内里穿着重甲，配着短刀。刘伯温领人出发了。上哪去？直接赶奔襄阳。路上是紧紧赞路。到了3更天左右，就来在襄阳城东关的城外。刘先生抬头一看，襄阳城是戒备森严呐、啊。城头上高挑串串乌宫灯，5步1岗，10步1哨，密排火炮跟弓箭。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刘伯温带着这10辆草车，又领着不少便衣队，吩咐一声加速前进。先生，咱们往哪儿走？直奔东关敌楼。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准备考虑，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哪里来的？上面这么一喊，刘伯温把马带住，吁，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吁吁吁，老板把车全停住了。刘伯温从马上下来，一边往前走着，嘴里一边说，无良佛，守城的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来了。大伙一听，你是谁？守城的军兵从垛口把脑袋探出来，拿蜈蚣灯照着亮看了看，哎哎哎，这不是刘伯温吗？可不是吗？超号叫活神仙，他来干什么？后边怎么领那么些人，还赶那么些车呀？有人认识他，就问。下面是刘先生吗？不错，正是贫道。刘先生， 您来了有什么事情啊？各位啊，借你们口中言传贫道心腹话，我要求见王家千岁，能否跟我见一见？我有话说。好，那你等一等。当兵的不知怎么回事，下了跑道到襄阳王府给铁木耳送信儿。单说铁木耳，夜已得着报告，大帅张玉全军覆没，被人家抓了俘虏，是死是活，现在没探明白。当头一棒啊，把他吓得魂不附体。铁木耳一想，这卖酸梅的掌柜的够厉害的，哎，就国家正牌的军队好几万到那全完了，这一说我这襄阳守不住了。他白天开了个紧急会议，东西南北四层楼加紧布防，另外向朝廷申报要求派兵。这阵襄阳王铁木耳正在王府之中跟手下文武商议目前的形势怎么办，估计这朱元璋能不能打襄阳，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正这时候有人向他报告，铁木耳一听，谁？刘伯温。牛鼻子老道啊，我听说你当了反叛朱元璋的军师，你干什么来？哦，要见我。什么事儿？襄阳王正在犹豫不决，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王爷，您怕什么？到城上就见见他，看他有何话说。如果发现有可疑的行动，马上开城门把他抓住不就得了吗？言之有理，备马。铁木耳全身披挂整齐，带了十几名副将、两名总兵官，还有亲兵卫队保护着，就来到东关的城楼。等他手扶着垛口往下看了看，哎，果然是刘伯温。认识他吗？当然认识。想当初襄阳王铁木耳患头风，刘伯温还给他治过病。这阵铁木耳看清楚了，就问了，下面是刘先生吗？无量佛，正是贫道，王家千岁一向可好？贫道稽首了。刘先生，我听人对我说，你保了反叛朱元璋，可有此事？既然如此，你有何面目前来见本王？你有何话讲？哎呦，王爷，哈哈，不错，我是保了反叛朱元璋，不过那是假的。实质上说，我能保他吗？朱元璋是个卖酸梅的，出身低贱，目光短浅，乌合之众，他能成得了七号吗？哎，我那是欺骗的。哦，先生，你那是骗的。对了，王爷，你想想，这些反叛无故吃饱了撑的，非要推倒天子另立明主，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哎，这些人哪一个能掌管天下呀？贫道看着我就生气。哎，这一回这些人凑齐了，我数了数，光这些反叛就不下20余人。哎，我给出了个主意，硬说我能帮他的忙，把这些人笼络到了一起，不愁一网打尽呐。哦，先生，你说这话是真的，那能错得了吗？王爷，今天晚上我来，您知为什么？ 先生所谓何事？我向您告命。您说您手下那个大帅张玉，这个人怎么样？张玉，那个人赤胆忠心，是国家的忠臣。错了，错了。这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王驾千岁，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心可危呀。最可恨的这个张玉，领着几万军队到了渔桥镇，跟朱元璋假打假战，他倒戈投降了。啊，这是真的，您看看。能假得了吗？王爷您那么聪明，您就破解不开吗？朱元璋乌合之众怎么能对抗得了天兵？您说那张玉那么大的能为，能说就全军覆没吗？哎，他投降了，真把贫道我气坏了。后来他到了渔桥镇，跟朱元璋商议怎么样出卖襄阳，贫道我这火大了，我这才设计把张玉抓住。您没看我带着这么些车吗？我把张玉装到车里边了，为掩盖其他人的耳目，车上装的全是草料。不信您亲自问问这个张玉，就知道贫道我说的是真，说的是假了。哎呀，张玉何在？您别着急，来人，把张玉给放出来。胡大海在人群后头一听啊，这刘伯温你损透了你，哦，这是糊弄襄阳王，好吧，叫几个军卒把草料搬开，把张玉给掏出来了。张玉灌了哑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见他法纪披散，双臂倒剪，站在护城河的旁边，有几名大汉抓着他的衣服。刘伯温用手一指，王爷您来看，这不是张玉吗？襄阳王揉揉眼睛一看，这不张玉是谁？哎呦，真给抓来了。看来刘伯温方才所说都是真的，襄阳王用手点指着张玉，张玉，我且问你，国家对你不薄啊，命你为湖北省的大元帅，封子荫妻，这就够巧的了，联合投降反叛，今天见着本王还有何话说？刘伯温在旁边也说，哎，张玉，张玉，听见没？有话你跟襄阳王讲啊，你有什么说什么，说你投降朱元璋去不去，你倒说呀。襄阳王也说，你倒讲啊，张玉，你倒说话。把个张玉给急得干跺脚晃脑袋说不出来。哎呦，张玉心里说话，刘伯温呢，你损透了你呀、啊！你等着，我要把你抓住非杀你不可。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看见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简单存在我心房。